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顺肉一定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中小学生特色科技活动展示昨天举行，全市78家中小学科技团带来了300多个科技互动体验项目，请听报道。 你会跳舞吗？ 小胖为大家跳个新年快乐。 机器人、模拟飞行机、无壳孵化鸡蛋，这些项目都来自科技社团孩子们的创意。活动上还公布了今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的得奖建议。朝阳区白家庄小学6年级的王雨涵指着一个麻将屏商标上打印的生产日期说， 它采取的是钢印和同色喷涂，很不清晰，让我们很不好找。然后我们走访了好几家超市，调查超市的顾客和理货员，他们都说这个不好找。 学生们提议让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注的更清晰， 因为食品是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建议食品相关的行政部门统一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位置，选用商品的对比色，然后呢字号不小于0.3厘米。 北京市第15中学的王若曦是一位滑雪爱好者，他认为人工造雪的雪场浪费水资源，而有些以金属加塑料合成的旱雪滑道体验感受接近真雪，更加环保，因此建议 在有条件的这个市区建立旱雪主题公园，在学校或者商场内建立室内微型旱雪场，减少人工造雪对环境的影响，让绿色冬奥的理念深入人心。 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每年5月到9月征集，学生通过网站就可以提交建议。今年共收到科学建议和建言献策3923项，最终评出科学建议奖10项、提名奖10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12月14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第3轮演出，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这部今年7月首演的舞剧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讲述了铁路修建过程当中铁道兵筑路人与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12月3号到6号，北京人家系列原创剧之一话剧《武学宗师》将在天桥剧场上演5场。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将于明年1月3号到4号登台保利剧院，观众将看到濮存昕与姚希娟、袁泉、萧雄、黄宏、宋佳、吴京安、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及器乐演奏家合作登台，他们将以朗诵的形式演绎文学与诗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持续转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本市处在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当中。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 最低气温零下3度， 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 北转南风一二级， 最高气温11度， 最小相对湿度 3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 4， 不太适宜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3度到11度之间， 穿衣气象指数是 2， 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明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为 4， 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鳞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剧《深夜食堂》改编自日本著名漫画家安倍夜郎同名人气漫画，漫画版《深夜食堂》连载12年，亚洲销量超过了1000万，并作为经典 IP 先后经历6次改编搬上大荧幕。此次由中韩导演联手打造中文版音乐剧《深夜食堂》，被称为是2018年年度治愈力作。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音乐剧《深夜食堂》。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音乐剧，叫做《深夜食堂》。说到这个主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人看过他的电视剧，还看过了根据这部大 IP 改编的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音乐剧的《深夜食堂》，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导演高瑞佳，欢迎一下高导。嗯，哈喽，大家好。另外一位呢是在剧中饰演千岛美幸的演员陈欢，欢迎一下陈欢。大家好。还有一位据说是剧组里最会做饭的男演员倪叶，欢迎一下倪叶。<笑> 大家好，大家好。嗯，我们先聊聊这部剧《深夜食堂》的改编吧。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它也非常熟了，或者说日剧看完之后，然后又对比了中国版的这个电视剧，因为大家对剧情也非常熟悉了，或者对故事也非常的了解了。那么怎么想到要去改编成一部音乐剧呢？会不会有一些挑战呢，高导？ 其实最早改编的时候，对于这个原本的漫画来说，它是由 改编成音乐剧的潜质的，它有很多比较温暖的部分，有很多情感的部分，所以说改编成音乐剧都是非常适合的。嗯，但是当时这个选题选它来作为我们音乐剧的一个主题，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最早其实因为它是属于最早是韩国的改编嘛，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题材 主要是看中了里边情感的表达，特别是温暖和治愈的部分，所以这些部分对于他们来说改编成音乐剧是很适合的，所以就出于这样一个初衷呢，就想把它改编成音乐剧。嗯，那其实对您来说是一个命题作文啊。算是吧。嗯，所以当时韩国导演找到您的时候说咱们一起来合作这部音乐剧，当时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其实我的状态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因为我之前跟他合作过一部戏，然后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去韩国也经常找他，所以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好朋友，所以我是知道他要来，所以我才决定来的。当时说这部作品改编成音乐剧的时候，你心里是有压力的吗？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那我来做，我是不是要跟原著有很大的区别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主要是觉得因为这个戏 它有适合音乐剧的部分，也有不适合的，就是它的线路特别多，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所以主要不知道哎改成音乐剧会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等拿到剧本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们是按照这种来操作的。嗯，还挺好。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哈，这次改编成音乐剧它会有哪些改动和原著不一样的地方，会做一些中国本土化的一些创作吗？ 本土化其实很少、 哦、 我们只是在一点，基本上就是按照日本的一个新宿的那样的一个小店来这么进行改编的，就跟漫画其实一样的，只不过在有一些台词上面会有一点点本地化的处理啊、 嗯、 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夹杂了一点点，比如说上海的方言啊什么的、 哦、所以来北京可能会有北京话的、 嗯、应该会吧， 这个语音在里边哈，北京话比较好玩的一些段落在里边啊、我听说哈，这部剧其实它在道具上也是完全尊重于原著， 对， 或者完全遵从于原著、 嗯、 怎么想的哈，没有想过说做一个本土化的改编吗？这样会让大家更没有这个距离感呀。 对于这个故事，我相信有很多创作者也考虑过就是更本土化的改编， 嗯， 嗯，但是好像观众不是那么的认同，大家还是比较忠实于原著漫画，所以我们觉得直接按照原著作者漫画作者的意图来进行传达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这部剧可以说是极大的保留了深夜食堂原著的，无论是画面呀、道具呀、舞美呀，还是人物设定的一部剧，音乐剧。 对对对。 好，说到了音乐剧，其实还挺想聊聊这里边的演员的，因为我觉得音乐剧的演员其实要比影视剧演员或者话剧演员还要难，因为他要唱要跳还要演、嗯、是吧。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两位演员，一位叫陈欢，一位叫倪烨。我们首先问问陈欢吧，陈欢在里边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哪个角色？陈欢肯定不是黑帮大哥哈，还有疲惫的公司职员，还有大龄单身闺蜜档，还有这个不知名的独立歌手，你是哪位？ 我是最后一个、 就是不知名的独立歌手。 对，我的人物基本就跟原著差不多了， 嗯， 就没有多大的改动。嗯， 不知名的独立歌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他的名字叫千岛美幸，然后呢他是一个就是一直很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的一个歌手吧。其实他已经签了公司了，但是因为一些状况所以一直没有红起来。 嗯，所以在深夜食堂可以说是他治愈和疗愈的一个地方。 嗯，对对。 相比较于有三个这个大龄单身的闺蜜档来说哈，你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菜？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茶泡饭是吧。 嗯嗯嗯，我这个角色他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吃的东西就是那个酱油拌饭。 哦， 对，就是那个叫那个叫猫饭。 嗯， 就是在米饭上撒上煎鱼片，再滴上几滴酱油，这样子。 高导啊，是不是每个人的吃的这种习惯或者喜好跟他本身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对，跟这个角色本身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们都很坚持自己一个吃的款种类。对，就是小 总有一款适合你。 像倪烨的这个角色他就喜欢吃厚蛋烧， 嗯， 偶尔也会尝一点章鱼香肠。对，但是他们基本吃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每次来必点的就是这个。 所以陈欢在这部剧当中会有很多桥段的演绎，就是要唱要跳是吧，因为你是女歌手嘛。 哦，我可能在这个剧里面没有跳的部分、 哦、 一个是我经常在一些不能跳舞的地方这个是秘密。然后呢我这个角色主要是他就是一个比较段落的人物吧。 段落的人物啊，就是其中一个人物。 嗯 嗯， 对对对，但他没有跳的东西，他是一个比较心里比较沉静的一个角色、 嗯、 安静一点的角色。 嗯，那就说到了音乐上，音乐上这次是特别为这部剧做的音乐创作吗？高导。 对，这个也是属于韩国原创的。 嗯， 除了改编是改编自漫画，其他的从剧本的整个的编写以及音乐全部都是属于重新创作的。 嗯，我们也很期待啊，因为我们听过了日剧的音乐， 也听过了很多这个其他的电视剧改编的音乐哈，就没有听过这部音乐剧的。 嗯， 所以现场能不能请陈欢为我们唱一段其中的一小段？ 那就唱我在里面的一首一个人的歌吧。那首歌是他最后发片的一首歌。热腾腾的白米盛满在记忆的碗里，放一块黄油在米饭上面，我闭上眼睛等待黄油慢慢的融化，热乎乎的黄油拌饭。 哎，我听陈欢唱完之后我都想吃黄油拌饭了。特别有这种食欲哈。而且我感觉他的曲调还是偏日本风格的，日剧风格的是吧，高导？ 对对对，他整个包括在其实在表演的要求上面也是希望所有的演员都按照日本的他们的性格呀，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按照那种来传达，这样可以更忠实于原著。 再问问今天另外一位男嘉宾哈，我们特别请到了小瘦肉的扮演者倪叶。 大家好。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片段，就是一个视频采访你们幕后的故事，问所有剧组里的这个餐饮人员说谁最会做饭，我们都以为大家会指这个深夜食堂的这个店主哈，就是他最会做饭。 他是最不会的。 对。对，结果没有想到所有人异口同声，大家都在指一个人，就是倪叶。然后倪叶说了一句特别霸气的话，世界上所有好吃的我都会做，是吧？ 也不不不，我就说市面上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能吃到我都会做。 啊，你怎么去展现你做饭的功力呢？因为在这部剧里，其实好像对于这个酒吧老板来说，做饭的功力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展现出来啊。 对，因为这个戏里边展现不出来，我只要展现我会吃就可以了。 嗯，所以你是怎么让大家知道你会做饭这事儿呢？ 因为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会做饭，因为我会定期的，也时不时的会邀请一些朋友去我家里边。 嗯， 然后我会一个人可能做个十几个人的饭菜啊之类的，在我家里边搞个这种小聚会就是。 哦， 对， 你会做什么拿手菜？ 我们南方的糖醋排骨。 哇。 然后还有那个蟹黄豆腐，那些基本上一些比较简单的菜啊，还有家常的我都会做。 嗯，已经非常不简单了。哎，你给这些演员做过饭吗？ 没有，一直没这个机会。 做过，在那次聚会，有一次聚会。 哦，对对对对对，聚会 做了一个， 给他们做了一个就是糖醋排骨，因为那天太仓促了，拍完练中秋节那天是吧？ 对对， 中秋节那天，对对对。 都说这个会做饭的男人非常暖心哈，想问问陈欢是这样的吗？ 对，因为这整部剧都很暖心。 嗯， 他其实整个人这个角色整个都很细腻。 嗯， 然后他的情感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也有对初恋的执念吧。 嗯， 所以说就一直贯穿到最后，他现在有40多岁了，其实一直还惦记着初恋，就是他对情感呀这些都是属于一个非常执着非常专一也非常用心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嗯，所以他在这部剧当中和这个黑帮老大叫剑奇龙是吧， 对， 在小店内相聚之后。嗯，相遇之后发生了一段故事。 对， 这段故事还是留个包袱吧，大家去剧场看哈。这说到了其中的一些主要的角色，我还是挺想问问高导的哈。 嗯， 就是这部剧你觉得比做影视剧难吗？ 应该是比影视剧难吧。 嗯， 他首先从技术来说，多线条人物就比较难展开在舞台上，因为你时空啊变化很多。那好在深夜食堂它就集中在这个食堂，然后正是因为有音乐剧的这个优势，因为音乐剧很容易就是进入人的内心，然后跳脱出来展现另外一个时空。 嗯， 相反还帮助了就是建立这些人物和角色。但是我觉得难就难在于其实音乐剧有很多很欢快的东西，但是深夜食堂呢它又有很多需要走心的。那这个戏其实是欢乐然后愉快的部分和走心的部分就是配比非常合适的。 嗯， 就像那个黄油拌饭，黄油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正好合适。 嗯，既不觉得腻，同时呢又恰到好处， 对，又有香。 嗯， 回味无穷哈。 对， 好，我们还是再来问问倪叶。倪叶，你扮演这个角色其实相比较来说是个比较细腻的角色，跟你本身的形象也比较搭。那么当时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或者有没有挑战 啊？其实他们都了解我，这个角色跟我生活当中是完全不搭的。 完全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是因为我这个人啊，但是也那么说，就是后来呢，也要我们从演员跟角色去交流、去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有一样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任何角色、任何的他属于一种处于任何一个状态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一直说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当初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挺惶恐的，就是 惶恐。 对，就是 怎么会惶恐呢？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我们现在世界上就是说一个比较边缘的， 对， 边缘人、然后呢就是说可能我会觉得怕自己摸不着他，就摸不着这个人。但后来做了一些前期工作，也跟类似这样的朋友们聊过天、交流过之后呢，哦，就慢慢的跟角色就靠近了。 我刚刚在录节目之前呀，我感觉到倪叶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哈，或者说喜欢说段子、说笑话的人哈，而且应该是剧组里的开心果。所以一提到倪叶，陈欢就笑得合不拢嘴。陈欢来评价一下，你们俩在剧里有对手戏吗？ 没有 哈。你就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倪老师他平时在演员里面都是属于特别活泼的那种，特别外向，然后。对，然后经常大家就是比如说排得挺累的时候，他都特别愿意就是讲一些笑话，就调解一下大家。 即兴的吗？ 哦， 即兴的。 我平时说段子都是根据大家比如说今天排练的时候有些状况，其实基本上我说笑话咱们都是在戏里边，比如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关键问题是有些我们演员跟演员之间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换种方式的互相提醒， 对， 下次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因为在这样的话我会很尴尬，他会很尴尬之类的，就对，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排练的时候有很多的趣事儿哈，应该特别欢乐，是吧？ 对， 有哪些趣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倪老师？ 就是跟导演语言不通的时候，我们这个戏是要走心的，我要把一些心理过程，有时候先要跟咱们中方导演的，那肯定有时候也是要说一下，比如说这个，我先来给你捋一下这个戏啊。我先确定一下，有时候我跟高导也是这么说，那跟高导交流是肯定没问题的。 跟韩国导演哈， 对，跟韩国导演交流的时候呢，就是他听不懂，你得给他一面演一面说，然后再演一遍给他看。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演跑偏了，或者说跑偏了，他 理解跑偏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经常会闹出一点这种。说完之后呢，但我们注意力呢，一般是我先注意他表情，然后再注意，然后主要是听翻译说。关键是我要知道他想给我传达什么意思。 你在跟韩国导演的合作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有一次把我给弄哭了。对，有一次，对，把我给弄哭了。就是小瘦瘦这首歌呢，他是唱自己的初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自己的有一段对，其实是应该说是差不多的经历吧，然后就把我给弄哭了。我是第一次在排练场被人弄哭，是要么就是我自己哭，但是被别人弄哭是第一次。 所以其实这部戏还是很走心的哈，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包括每一位参演者的回忆。 对， 是吧，高导？所以它叫一部治愈系的音乐剧。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治愈的。反正我第一次看的剧本，其实我在家看的剧本。然后当时还没有拿到这个写的这些音乐，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听着日文版的那个音乐的原声带。我喜欢边听音乐边看剧本，所以听着日文版的原声带看完了这个剧本，然后挺感动的，挺治愈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大城市演。 而且他这些人物的设定都是在大城市当中生活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一个缩影。你也这样，现场呢你给我们唱一段小瘦瘦的一个片段吧，就让你很感动的这个片段。 小瘦瘦那首歌我挺喜欢的，就唱两段，因为那他小瘦瘦基本上都是合唱。有时眼泪也是种味道，孤单也没什么大不了，没

很多人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食堂里边发生的，但是并不是真实的在食堂里发生，所以我们会把它处理成就比如说小时候来和老板，那通过和老板在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中讲到，哎，前两天好像三姐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下一段我们三姐妹的故事就会把它展开，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深夜食堂里边通过大家的聊天谈话然后展开这个故事的，这个食堂是一个主线。 我听说这部音乐剧从排演到最后的成型只用了6周时间。 对对对， 这个时间好快的。 对，也差不多。 我有点觉得不大敢相信，6周相当于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差不多。现在音乐剧整个的制作排练周期基本上都是按照6周来走，国外也是这样的，按照6周来走。所以说在挑这些角色的时候，其实面试的时候就是很比较重要的。一定要选到适合的人来扮演这个角色。 对于高导来说，挑演员最看重的是什么？ 他是不是这个角色？说实话，在国内，因为音乐剧才刚刚开始，所以真正有能力的音乐剧演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偶尔还会看一看，哎，这个演员的技术，就是他唱、跳、演行不行，还会这么看。但是其实，无论是什么剧种吧，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剧本里边的这个人和当场面试的演员，那创作者是不是看到这个演员就和像看到剧本中的那个人一样？ 就你想象当中的，你的人物设定是不是相符的？ 对，所以选角色有时候真的就是很玄乎的一件事，你就是机缘巧合，并不说你真的很能唱、能跳、能演，但你真的就演不了这个角色，就是演不了这个角色。有可能有的就错过了，但是有的呢就合作下来，有的就成功了，有的就失败了，就这么一面之缘。 我有时候觉得特别像中国说的缘分。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倪叶，当时你选倪叶的时候，是因为他会说段子吗？ 其实不是，其实整个选角的过程基本上是由韩方来完成的。但是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和这些人物其实是蛮像的。所以他们在选的时候，应该是也是根据这个剧本本身角色是不是符合这个演员，这个演员像不像这个角色来挑的。那你比如说倪叶，他的整体的一个外观上面就是属于比较干净，比较清澈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他戏好能演，对，所以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其实有一部分人物其实他们是中年人，中年人的那种心境，中年人的那种遇到的一些事情以及走过的这些路和年轻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有的演员来说，其实我们有的演员是青年人，但是他们要去表达一个中年人的那种心态，对他们还是蛮有挑战的。现在完成的还挺好。 倪叶饰演的这个酒吧小老板其实就是一个中年人的 角色。对，就是中年人，40多岁的，开了20年酒吧的这么一个老板。 倪叶，你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要做哪些特别的准备？ 得去找一些跟这个角色很像的一些，就性格上很像的人。要跟他们去接触，跟他们去聊天。 性格上很像。 对，因为他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人群，所以呢，就是说，我本身自己看剧本的时候觉得，哦，这个人感情太丰富了，太细腻了，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平时能去顾及到的事儿，但是作为演员来说的话，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一个机会，因为他跟我完全不像嘛。如果说一个演员在台上可以享受这种完全这个人是跟你背道的， 背道而驰，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当你把这个角色站在台上的时候，观众跟你说嗯挺好挺像，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的话，也是一种很好的给予的一种 认可， 一种奖励，也是一种奖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把它演下来。 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的潜力真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机会来锻炼出来了。 对，当然也是因为导演给予我这个机会，他们觉得我像，那么肯定是因为身体里边你某一部分你自己是看不到的。你比如说像高导的话，他坐在下边他是非常看得清楚的，他会给你提出这个线来，你说你这一点是比较符合的，哪一点是比较跟这个角色是不搭的。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往那个角色去靠拢，还关键还是要靠导演来给我把控。 高导，我们在上海演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观众 应该是笑和泪并存的这么一个戏。反正我坐在下面像首演的时候，就该笑的点大家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到了比较温暖的治愈的点，像我们另外一个角色阿忠，有一首唱他和他妈妈故事的，包括最后那首歌，就当大家一起大合唱的时候，也是能够感动的。哎，所以我觉得这首这个剧本身，它有很多值得去品味的东西。这种品味的东西，并不像有的戏，比如说有的戏可能，哎，它的主旨就是这样，很明确。但是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深夜食堂》这个漫画，肯定是这个漫画能够给不同人以不同的共鸣，这就是这个作品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这部剧当中饰演深夜食堂老板的演员叫黄冠松啊， 对， 他脸上这个刀疤，是吧？这个设计是特别设计的。 对，漫画里边也有，然后舞台剧基本上就延续了和漫画的老板一模一样的，那也有个刀疤，但这个刀疤呢，他也一直没有解释他到底是为什么，就在剧中的时候一直没有去解释，所以大家也会去想。我是觉得，不同人不同的想法。只要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就特别好啊，就不要归到一种啊，感觉这个刀疤就必须是什么样的，那就其实就没有这个刀疤就没有意义了。 还有一个是茶泡饭三姐妹，这三姐妹是由赵家燕啊、管凌燕还有杨林啊他们饰演的。这三姐妹确实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三位人物。因为在漫画当中，包括在日剧当中哈，大家也是觉得这三姐妹还是非常有笑料的。那在这一次的设定上哈，我们请到的这三位演员，他们有哪些特质？有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首先角色赋予他们的就是，只要他们出现的地方就不太安静，就比较闹腾啊，比较欢乐。所以这三个演员，本身我觉得性格上面就挺像这个角色的。包括像杨林，我们之前就有合作过，他其实就是本身经历也比较丰富，所以就比较强势，也比较坚强，比较属于男人性格的那种感觉。然后管凌燕呢，不是就是他本身的形象，就是然后这个感觉可爱 的 感觉， 胖胖 的那个吗？对、可爱的感觉，就很符合原剧的这个初衷。就当时我记得韩国导演见完他就说，你不要减肥啊，你千万不要减肥，你多吃点多吃点。对。 哎，我听说好像在我们这个剧组里，就是现场演的时候是真的在做饭。 对，你能闻到味道的。 不，可是对于一个不会做饭的深夜食堂老板来说，这个演员黄冠松啊，他不会做饭，那么他来做这个饭会觉得有一点吃力吗？ 所以他痛苦了6周的时间，终于现在好了。对，学会。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工序都是反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们先盛饭，再泡这个茶水或者再弄什么，他一般就是先弄水，然后再去做饭的这个步骤，因为这些步骤一开始是没有规定，你可以稍微自由一点，所以他很多工序是反的啊，火没点，他就开始弄菜了，就是经常是这种情况。 我们现场真的会有火吗？ 真的会有电的，电磁炉，对，然后会把锅烧热，然后会放香肠进去，弄香肠啊、厚蛋烧什么，都得现场做。 对，我觉得这个细节啊是特别良心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容易笑料百出的。 对， 比如说你电磁炉万一要是失灵了，是吧？有这种情况吗？ 有，其实我们都有相应的就是 措施 的措施和方案。嗯，这也是就是音乐剧它因为是一个多工种的协调， 嗯， 所以它每一个部门都是在上台之前检查的很多次，然后在演出的过程中统一的由舞台监督来指挥整个演出的，所以做到这样精确的话，一般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 嗯， 除非你是有大的电动机，整个舞台你需要推进推出，那可能会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机械的问题，但这种小的只要检查的好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嗯，很多朋友对音乐剧的了解更多的是在于音乐剧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种表现艺术形式， 嗯， 但是对音乐剧本身它有怎样的构成可能也不是特别熟悉，我们还是请高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音乐剧里到底它有哪些工种，这些工种要怎样进行一个配合。 音乐剧其实它相较于话剧啊电影啊，它其实就多了音乐这一层。嗯，多了音乐这一层之后，首先你在整个文本的创作上面就不仅仅是写歌了，其实这些唱段也是他们想说的话，只不过他们不能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他们就用声乐啊，就用音乐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如果唱也表达不了，他们就会跳。所以音乐剧是不断的让观众去获得满足感的一个艺术形式吧，就是观众可能觉得啊，这段话你说到这儿了，他心里还有一个期待，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唱出来了，他就会获得巨大的满足。嗯，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让观众有很多嗨点，但是这个嗨点并不是属于就是全是那种动词打词那种嗨点，就是比如说温情的部分，可能话说到这个份上，但是一旦你音乐介入再去唱歌，大家就会沉下去的更深一些。 嗯， 所以大家走出音乐剧剧场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是幸福满满。它和话剧不一样，话剧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给观众思考，需要提出问题，大家看完之后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啊，需要有一些包括对于主题啊这些的审美上面的一个认知吧。但音乐剧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好的音乐剧啊，只要不是烂戏，观众走出剧场绝对是觉得啊，今天好舒服。嗯，我觉得这还挺难做到的。 对，所以才会叫治愈音乐剧哈。 对对对对对。 两位参演者，你们觉得在演这部戏的过程当中治愈了吗？ 有。对于我这个角色，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也是对自己的过去的一个总结。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人生经历很重要。像这个角色的话，他的人生经历也很丰富。有时候跟角色在一起就是也是一种缘分。 那陈欢呢？陈欢觉得最吸引你的这部剧是什么？ 其实我本身是追深夜食堂电视剧的人，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剧的话，就是有接到这份工作，我是觉得很荣幸的。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这种小段落，然后日本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没想到是的一点是我之前是没有不知道这个音乐的，因为这个音乐跟电视剧没有，就是那边没有的。听到这个音乐，然后再加上这个故事之后呢，其实是觉得更有感染力， 嗯， 并且让这个故事更加的立体。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版十个角色，就是我是觉得说他们特点都很鲜明，然后每一个故事都也很饱满， 嗯， 所以在排练的过程中，您刚问说有没有治愈到，其实我们也自己经常失控的，就是比如说在排音乐的时候，听阿中，就导演刚有提到阿中的那首歌，阿中的 solo 的歌，听着听着，所有女演员坐一排都哭了。没法听，真的没办法听下去，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或者是像小兽兽这个角色，其实他在里面有很多比较搞笑的段落，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都特别走心，特别好听， 嗯， 而且特别感人。 我们刚刚都说到了演员的这个个性哈，咱们就少了一个高导。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想知道演员跟高导的这个合作有没有一些趣事。先请你也说说吧，你也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高导。 耿 耿直的耿。 因为高导他是一个对于原著作品 非常认真的一个导演，就是我跟他，这次咱们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对， 他也是对我第一次了解， 嗯， 那么就是说，在我们演员碰到第一次合作的导演，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嗯， 要想去告诉导演，嗯，但是他这样的导演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像我觉得像现在能够尊重原著的人不多了。因为他的原著，他有原著的道理，这是高导对我说的，包括里面的一些话，包括里面的一些食物，嗯， 所以他不喜欢改台词是吧？ 嗯，不是，台词是可以经过你的比如说咱们的顺口的， 嗯， 他有过来，他有文本加工的， 对对， 肯定是不舒服的嘛， 嗯。 但是对于一些就是说我们觉得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之类的，他会给你去挑，给你去摘，因为尊重原版的这个事情是，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行内是应该必须也要去遵守的。 嗯， 这个作品它成立了就有它的意思，你如果去刻意的去篡改或者去为了玩一些东西的话，它这个原本的意思就会坍塌掉了，观众就会不明白了。 嗯， 所以高导他是深刻研究过这个剧本，然后来跟我们演员交流的时候，但他也会有他的方法，他很尊重的演员。 嗯，陈欢聊聊吧，也是第一次跟高导合作吧？ 我也是第一次， 哦， 对， 我也是第一次跟高导合作。 对， 我觉得高导表面长得是特别 man， 但是呢，跟他合作的过程中，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细腻的导演。 哦，就是表面上很 man， 但实际上内心非常细腻。 对，因为这个戏其实丝丝缕缕特别多的关系， 嗯， 然后他要去整体的把控这么多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自己在演的时候，在上面其实就像倪老师刚说的，我们自己演员在上面其实看不见的，有很多小的关系、小的情感处理，都是需要靠导演帮我们去找。而这个过程中，就是高导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笔记，就是很细腻，我们自己都看不到的一些小小点，一些呼吸口啊，一些调度什么的，可以帮助这个作品比较完整、饱满的去呈现。 嗯，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真的很细腻的一个戏。 我觉得他这个舞美也很特别哈，这个舞美是完全按照了日本原著的这个舞美来搭建的。 对对对， 嗯， 舞美以及整个舞台上面，其实观众只要坐进剧场，就能够感受到日本当地那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嗯， 是肯定能感受得到的。 嗯， 但是呢，他又不是说我做的很实很傻的，我就放在那儿，然后感觉很笨重。他又不是，他其实还能营造出，真的能营造出那种街头巷角， 嗯， 然后包括他用的一些前驱后驱，在窗户背后的一些呈现等等，就是他会把这个空间用得很活，而不仅仅是像哎，我们是个帝王戏，我们就放一个皇宫在那儿，在皇宫里演吧，还没那么简单。包括像楼上楼下啊，他都会用到，所以用的还是比较活的。然后在整个呈现上面，因为我们还有会在一个就是有那种表演的那种场地的戏，所以就在这个食堂，我们也会现场把它换成那种在表演 对瞬间表演的那个场景。 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这个玛丽莲，这是其中饰演脱衣舞女郎的这个角色的， 对对对， 一个演员，她就现场跳起来了，而且她是站在了这个灶台上 面。对对对，站在灶台上面。对，这也是建立，就是一旦观众你相信我们所说的这些故事一开始所说的都是真的的话，那我们做什么你们肯定都会相信的。 哇，我觉得好像高导是循序渐进的把观众带到了一个故事的空间，或者你自己的设置的一个戏剧空间当中。 嗯嗯，其实剧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有的说戏啊真难看或者什么，就是一开始我们没有建立和观众没有建立这个假定的空间，大家不相信你做的事情，那你还做了干嘛？ 1000个读者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觉得1000个观众或1000个人眼中他有1000个深夜食堂，每个人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部戏，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青春的怀念，曾经过往的经历啊，对于在这个大城市里打拼的这些过往的生活，都会有一个新的回顾或者是理解。好，那最后高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从11月22号开始，在北京的世纪剧院为大家演出。这个戏我相信 每个人都能找到在舞台上找到自己，就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 嗯，他是演几场？ 北京我们总共演九场。 九场、嗯、 对。 11月22号开始，连续九天吗？ 对，连续九天。对。 问问高导有怎样的期待？ 其实前两天我们有朋友刚在北京演了戏，然后回到上海说，哎，北京观众挺热情的，现在和以前所想象的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在剧场里边玩得挺开心吧。 但是也有压力的。 对 对。 你也有压力。 有压力，因为北京对于我们戏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最神圣和最专业的一块地方。所以我们演员对于这边是，当然对于作品是非常尊重的。但是拿我们这部作品来说的话呢，其实在大城市都适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啊，我们大家节奏都太快了。我们这部剧呢很静很慢，饭要慢慢吃，路要慢慢走。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剧场里边把这个故事慢慢的看完。 非常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好，也祝大家演出成功。 谢谢。 好， 谢 谢。 谢 谢。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在黎明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 知道吗